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 Thanks 魔力够了，谁能代替你地位，心放肆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依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几次真的想让自己醉，让自己远离那许多恩怨是非，让隐藏已久的渴望随风飞。忘了我是谁，没人若没人爱多可悲，就算是有人听我的歌会流泪，我还是真的期待有人追，何必在乎我是谁。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新奇。国际军事比赛2018航空飞镖项目闭幕式在俄罗斯举行，中国空军共获两个第一名，两个第二名。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公布了儿童溺水高危地点，指出看似普通的脸盆、浴缸和水塘等都有可能导致孩子们溺水的潜在杀手。欧盟委员会日前就投资移民和国籍申请问题发布通告，要求欧盟各成员国审慎对待以投资方式换取居留以及来自欧盟境外移民的入籍申请。近日，菲律宾岛屿城灾，首都马尼拉和周边地区约50,000多人被迫疏散，许多人受困住家屋顶，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呼救。目前，北京新发地市场尖椒的批发价是0.8到1元每斤，周环比下降10%。据悉，尖椒价格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天气炎热。北京市公安局近日在地铁9号线7里庄站开展联合集中整治，目前已有9名乞讨人员被移交轨道执法大队。东方卫视全新力作相声竞演综艺节目《相声有新人》震撼开播，节目旨在通过12期创新赛制选拔出最具时代感与传承感的新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等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牵手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的身旁。 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何时该前进，何时该放弃，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发现成长已慢慢接近。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情绪，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的雨季，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却发现成长紧紧拥抱在一起。十七岁那年，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琪。林志颖以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在娱乐圈成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横遍了大江南北，绰号亚洲小旋风，被媒体称为娱乐圈最神的神话，至今仍是香港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开唱歌手的纪录保持者。十七岁的雨季陪着多少朦胧恋情的成长，那时的爱是朦胧的，那时的我们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 爱情里没有人会是真假，

想不敢问，有一天坏的可能，无条件为你放弃单独的旅程，为你坚强就不怕牺牲，我的灵魂如此沸腾，为我爱的人，爱一个 有没有人曾

嗨，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红豆这首歌是王菲畅游大碟中特色最弱的一首歌曲，但也是最红的一首歌。红豆的流行除了旋律的动听之外，林夕的细腻缠绵的笔锋也为歌曲增色不少，而王菲的声音听起来有一些弥漫，但是呢形散而神不散，特别是中间饱含的情感流露自然，不愧为一首情歌的典范。经常听到有人在问爱是什么，有时候呢也常问自己，爱可能是一起早上一起睡眼惺忪的刷牙，一起看恐怖片，一起在假日午后打个小盹，人人都渴望这样的爱情，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拥有。曾经承诺陪你看细水长流的人是不是还在身边呢？ 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我记忆该往哪里，我总是依赖着你，是我的方向感、我可以确定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你能让烦恼变得渺小，我遇见一个最懂我这份爱守好。 I'm thinking of you， 我有你真好，只要牵着你的手就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因为我拥有你， 拥有你 在我心里。 I'm thinking of you， 有你真好。

那是分开前最后一个夏天，我们并肩坐在操场边，阳光照着你微笑的脸，映出一幅美好画卷。时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我们分隔地球的两边，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回忆的画面瞬间就浮现，你给的美好的昨天，回忆的夏天，我们曾一起追逐梦想的那些年，转眼过去了好多年，我们分隔地球的两边，偶尔翻起那些旧的照片，回忆的画面瞬间就 上最动听的声音是亲人的脚步声，你回家的脚步声将如同阵阵清风吹开一朵朵春花，摇曳在父母的心头。有亲人的脚步声响起，就是在提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不再孤单，也不用害怕风风雨雨中会有人为我们撑开一把伞。经典久了久，我行棋，即便去路凶险，总有人会温柔地牵着我们的手，陪我们一起走下去。 说不出离开的原因。